我们上次讲完这个第三品的禅宴座叫宴座，这个章节啊，特别其实很重要啦，因为整个你说修佛啊，当然理观很重要。理观什么呢？就是说，哎，我要读佛经啊，我要了解佛陀的教导啊，所以我知道到底他老人家想讲些什么。Right, 这个智者他在菩提树下这个觉悟了，所以他看到了一些我们凡夫啊，或者我们没有觉悟的这些人所看不到的真相，所以首先他把这个真相啊想告诉我们，但是重点是说这个真相并不是说你知道就好了，你必须要能够证得哦，所以证得啊要靠事修哦，这个理啊可以顿悟，但是这个事情呢必须要渐修，所以你还是要靠修行、哦、在所以我们这些凡夫啊，我们说我们不是六祖慧能啊，是吧，这个需要靠渐修、哦、需要靠事修，那么事修的话禅修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哦、你最后想要证悟，那我们这些人呢离不了禅修这一条路，所以他所讲的这个宴座就是我们所讲的禅座，但是上次也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说禅座这个翻译啊可能有一些些误导，会让大家以为禅修就必须是或者是禅定啊就必须屁股干坐在那儿、哦、其实反而并不是，在禅修的初期的确一般人啊，就我绝对不是说所有人，就是一般人这个在座上啊，你坐在这儿去开始去做打禅禅修禅定啊，效果可能比较好，因为我们的心比较野嘛，所以你坐定的时候啊你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但是这是在初期啊，等到后期的时候啊，我们说大乘的修行法门真正的禅修其实是要融合在生活之间，你不再需要屁股坐在那里，应该是说行住坐卧、哦、所有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其实都是禅、哦、所以你再去想想看这个道理，真正的禅定啊是说我的心是定的，而不是我的身体是定的。以前我都经常开玩笑跟那些老同学讲，现代的人啊是脑子打妄想，身体坐在那儿不动、哦、刚好相反，其实事实上应该是说你的心啊是如不动的，不会被这个外境或外面所发生的事情而牵引，但是我们的身体呢是不停的在动、哦、应该讲说你该干嘛就干嘛，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上班上班、哦、那么当我们真的开始学到禅修，你就会知道甚至在睡梦之中也可以是禅修的一部分、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么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这个经文、啊、我们就看看维摩诘居士啊，在这个应该是说舍利弗啊，在树林里面啊打坐、哦、这个小乘的打坐啊，你要去想就要再去思考这件事情啊，小乘即使阿罗汉他已经出了三界了，但是我们一直在讲啊，在心经里面，在金刚经里讲，小乘他所证悟的这个空性啊是灭色取空，也就是说我要把这外境的色相给灭了，我才能证到这个空性，它是二元的，它的这个空是对于色而有的，我把色灭了才能证空，那这个空啊叫做偏空的涅槃，虽然极尽涅槃但是它是偏空的，它不是圆证的。我们大乘所讲的这个空性啊，其实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跟空是同一件事情，这个才是真正我们所讲的空性，这个才是维摩诘居士在这边所想要点出来的。因为舍利弗 他是一个小乘修行人，虽然他们后期啊，就慢慢也是回小向大，开始修大乘，但是他们初期那个小乘根性是在的啊，所以他是对于这个外境在入定，说啊，外面不管怎么的吵杂，我的心是止的，是定的哦。当然，他们的功夫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非常了得了，但是对于这些大菩萨们，维摩诘居士这些大菩萨们所修的这个禅定，那他们的功夫还是不够白的。维摩诘居士他所修的禅定，我们来复习一下经文。他说应该是不于三界现身意，什么意思啊？虽然你在禅修，你在禅修之中哦，你入定了，你在三界之中哦，你就是在这娑婆世界里面呢，但是你的身体呀，不能够显现好像我在禅修的样子，你的心里呢，也不可以有我正在禅修的念头。这个就是他功夫了得的地方。行住坐卧啊，所有每一时每一刻都在禅定之中，这个才是大乘所讲真正的禅定，这是超越二元的禅定，不是我们凡夫啊。或者是小乘的这个入定啊，哎，这个对境啊，我禅修我入定了。那过一会儿呢，啊，我这个起来了，我出定了，啊，这个是不够般的，不，这个怎么讲？功夫啊不得力才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前期的，维摩诘居士所讲的是后期的，是真正应该也不是讲后期，而是一个真正大乘禅修的精神，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什么叫做不起灭定？这个起啊，是进出的意思，就是没有入定或出定的概念。只要举凡你说啊，我入定了，那我先打坐10分钟，然后之后呢，我出定了，这种有进出的概念，就是二元。这个不是最终啊，或者我们说这个最深的功夫啊，这个不是真正的入定，这个应该是说不是我们所讲的真正的真如啊，楞严大定，这个是一般的这个功夫。所以他说你绝对没有入定或出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再来呢，你会现诸威仪，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啊还是在外面行走的啊，你会与人来往。那你可能度化众生，你还是要着重你威仪哦，你还是要着重你的这个所有的一切，然后这个外表啊，你的行为啊，你的说话等等，你都还是要现威仪相，这个才是真正的宴座哦。然后你要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我们说这个道法其实就是佛法或者说实相，你要不舍实相。你证悟了空性啊，哦，这个是你用真如，你用如来藏，你用实相，或者说你用空性等等都可以。你呀，没有舍掉空性，但是呢，你却现凡夫事，你还是做着凡夫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同样的去上班，同样的在煮饭啊，你同样的在做家事，或者你在外面待人接物，你却你的心啊是如不动之中，这个就是不舍道法。但是你外面呢，对外所做的一切，你都还是在做，你并不需要到深山里面哦，到山洞里面或没有人的地方去打坐，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夫。当然，心不在内，也不在外啊，哦，不在外比较容易理解。我们说，哎，我的心啊，不会随着外境所转啊，我的心不被境转，那么这个心不在外，那为什么不能在内呢？我不是应该要内观吗？不是应该要反闻自性，要往内观吗？没错，初期啊，你必须要内观啊，你要能够收摄你的心，往里面走，往里面观。但是当你功夫了得的时候，连内观你都放掉了。你不着于外，连内呢也不能着，所以呀、啊，你内外两边都不能着，空有两边都不住，你要行中道，是中观啊、哦。所以，我们看，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滚滚红尘之中，我们这些凡夫啊，第一步 你要先从这个假，就是我们说的，哎，我们以为这个娑婆世界是真实的，其实它根本是虚幻的。所以第一步，你要先能够证悟到这整件事情啊，根本不是真实的。所以你要先从假，要先入空啊，这还是有次第，先从假入空，再来呢，你不能天天着在那空里面啊。如果天天着在那空里面，就变成偏空了。第二步，你要从空，你再出假，你还是要回到这娑婆世界。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心啊，你的觉受是跟之前不一样的。之前你在这个梦境之中，你不知道你在梦境，而现在呢，你回到这个梦境之中，你现在知道自己在梦境里面，这是两回事哦。所以说，一开始啊，我们是见山是山，哎，我们这些凡夫看到山不就是山吗？看到水不就是水吗？哎，那这个时候菩萨，这个佛陀告诉我们，哎，这个山啊，跟这个水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山跟水，它是一个虚幻的一个妄象啊。你要修啊，你要从假入空啊。那这个时候你修修修修修，哇，证得空性。第二步呢？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啊！你知道这个山，哎，真不是以前看到的山啊！这个水呢，也不是以前看到的水，哇，以前搞错了。这是第二步，但是到第三步呢，你还得出来啊！这个时候是见山还是山，见水它依旧是水啊！这个青山还是那原来的青山，但是你所看这个青山的这个整个觉受啊，或者你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现在知道，其实这个青山，哎，如果从浅层来讲啊，这个青山流水，从浅层来讲啊，是缘起性空啊，缘起性空，我们今天就不再复习了。从深层来讲呢，你知道它根本就是如来藏，青山绿水。根本从来没发生过，全部都是我们如来藏随缘虚妄显象，就是 exactly 就像你在 VR 里面，那个科技实在做得太发达了，让你已经一开，让你觉得哇，就像是真实的一样，而且你在那里面久了以后啊，你竟然以为它就是真的，这个其实就是那个说《楞严经》跟《楞伽经》前面后来讲的，一开始啊。你知道它是个虚妄相，但是后来啊，你在那里面久了，脑袋不清楚了，你竟然有一天觉得它就是真的了。那这个就是后来我们说，哎，宇宙人生啊，我们这个色身啊，跟我们所生赖以生存的这个宇宙到底怎么出来的？就是这么出来的啊，万法由心。所以啊，他就告诉你啊，心不在内，也不在外。那么于诸见不动。而修37道品，这个诸见是什么？诸见就是这个外道的见解啊，跟佛教不相同啊，或者有人说是这个什么邪见啊等等。他说你啊，那37道品呢？37道品是修行的法门，那照理讲不是应该把这些邪见给灭了吗？我才能够修正法呀，是不是？我要把色给灭了，我才能见空啊。他说那不行，那是功夫不够啊。真正厉害的功夫，这外道的见解，你不但不灭，你还理解它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照样能够修佛，这样才是厉害的，这样才是在这个禅修之中、禅定之中，应该不要讲禅修，禅修还不够确切，就是说这样子才是一个禅定之中，真正的禅定。好，那么也就是说，你不应该是在二元的概念里面生活。哦，这个就是万法一如，诸见跟37道品，这个外道见跟37道品是同一回事，就像后面的讲的，不断烦恼而入涅槃。你如果要把烦恼给断掉之后，你才能入涅槃，那是小乘，就是二元，烦恼没断，进不了涅槃。但真正的大乘呢，你不用断烦恼。你照样可以入涅槃，哦，你的心啊，你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烦恼的念头，那你为什么要需要把烦恼断了才能够进涅槃呢？是不是？ 所以对这个大乘修行人，你证得空性，烦恼啊，其实我们说，哎，这个轮回的对面啊，是涅槃，烦恼的对面是菩提，反正这个轮回或者是烦恼是一卦的啊，菩提跟涅槃是一卦的，你不需要断了烦恼才要入涅槃，这个是你必须慢慢去体会的。为什么要断了色才能见空？完全不需要。在你没有真正学习禅坐之前啊，没有学这个疗愈经那些像楞严经之前啊，你大概现在也可能只能稍稍有一点点体会，但你没有办法了解它的深意。等到你真正禅修开始 practice 啊，就一直每次呼吁大家去上开心禅，你甚至不用去修到第三堂课那个空性，即使你在第一堂课你就知道。你在禅定之中啊，你不需要把那个收音机的声音关掉，你不需要把这所有的外境全部 shut down， 你就可以在禅定之中。因为真正的禅定，我们讲它训练的，它启发的是你的觉知 awareness。这个觉知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外境，你身处于这个外境，但是你的心却非常的清晰，对于这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以及你自己的起心动念，有完全的觉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禅定，跟你身体坐在那里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不需要断烦恼就可以入涅槃，你不需要把外面的声音，把窗子都关掉，声音一片寂静，你才能够入禅定。绝对不是，因为当你把所有的声音都 shut down 掉了之后，你还有静呢，我们说这个叫天籁呢，你还有安静，那安静也是一种声音啊，安静你怎么把它断掉？断不掉啊。所以真正的禅定跟外境没有关系，真正的涅槃跟烦恼也没有关系，这个是我们要慢慢去学习的。所以真正的禅定没有所谓的入定，也不会有出定，他超越出入，他从来不需要去入，那他又怎么会去出呢？这个是维摩诘居士教导舍利弗的。他说：“若能如是作者，佛所应可。”你要这么样的去禅修，这么样的去禅定，那才是佛陀所应可的。啊，这个舍利弗啊，智慧第一，如舍利弗。没有办法，他听完了这个，他说啊，我听完了维摩诘居士的教导，我无言以对啊。他说，所以老师，你现在叫我啊，代表你啊，代表我们这个僧团啊，去慰问维摩诘居士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堪此大任啊。这个啊，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这个禅修禅定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chapter。所以说，维摩诘经啊。如果你只是这个表面去看这些不同的故事，很浅。你说你把这个看过去，哎，你看它这个文字啊，又不像《金刚经》或者是《楞严经》这么的难懂，还挺好懂的。但是它的法义很深啊！你看看，光讲这个禅坐这个 chapter， 就可以讲多少堂课啊！所以我们就看看我们自己现在的这个机缘啊，或者我们这个根性，就去体会我们能体会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说，维摩诘经它并不简单，它很深，只是它还好在，就是说它啊浅呢可以有浅层的理解，深啊非常的深。一直呼吁大家，维摩诘是等觉菩萨，他的这个就是相 almost 就是圆正佛了。哦，等觉菩萨就差那一步，所以他所讲的道理绝对是正宗的这个实相或者是空性啊。但是你要能够有这个基础，你要有空性的基础，以前上过这些不同的课，你才有能力去理解。好，那么舍利弗说他不能去啊，那佛呢就找了谁？大目犍连啊。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经文。佛告大目犍连：“汝行亦维摩诘问己。”啊，就跟这个第二个弟子大目犍连说：“那 这个舍利弗不去，你去吧。啊，这个大木建连呐、啊，也是这个舍利弗的好兄弟啊，他们几个都好朋友。佛陀有这个，我们看每次在看《金刚经》啊，这些不同的经文，是不是都有一群大比丘众啊？这十个弟子呢，算是佛陀身边最亲近的弟子，而且算是在声闻众啊，也就是小乘的这些比丘们啊，他算这十位算是功夫非常非常了得的啊，常随众，常在佛的身边，而且功夫非常了得啊，所以啊，这个舍利弗不行，就找木建连。那木莲呐、啊，那木建连怎么说呢？木莲薄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一笔问计。”哎呀，老师啊，我也不能去啊，我也有故事啊。所以者何？意念我习入毗耶离大乘，于理相中为诸居士说法，使维摩诘来为我言：“为大木莲，为白衣居士说法，不当如人者所说啊。夫说法者，当如法说。”啊，他说有一次，他呢也是到了毗耶离大乘，这些这个佛的这些其他这些弟子，他们并不住毗耶离大乘啊，这散在各处，看佛在哪儿，他们就跟在哪儿。那么他说他有一次呢，他来到毗耶离大乘，就在这个巷弄之中啊，为居士做说法。这个居士啊，我们在讲第二品的时候应该有带到嘛，是在讲这个家族，就是中产阶级啊，不是长者是什么？不是老人啊，长者是有钱人。这个居士呢，不并不是指就只是在家人，这个居士讲的是一般中产阶级，他啊就在为一些中产阶级啊在那儿讲法啊。他说这个时候忽然就碰到维摩诘了，也是来啊跟我讲说这个，他说大木莲啊，他说你为这些白衣居士，白衣呢就是没有出家的叫白衣啊，像维摩诘居士也是白衣啊。那么他说你为这些没有出家人说法，他说不能像你这样子的说，哎，他说你就算说法也要当如法说，你说法呀也要能够如法呀。哦，什么叫做如法？就是你说法要能够得当哦，你要真正对这个法呀，你要对法它的法性它的真实面目你要真的理解的通透，你才能为人说法呀。那也就是什么，他觉得维摩诘居士觉得木建连说法不如法、哦、这个啊是他说啊，当时啊讲法讲到一半就被逮着了，说哎呀这个居士说啊，我说法不如法。那我们就来看看维摩诘居士啊是怎么教导木建连的，也就是说在维摩诘居士的心目之中啊，怎么样的说法才叫做如法，对于法或者法性或者对于法的真实面貌要有怎么样的理解才是我们所说的实相啊。我们来看看这一大段，我们先念过一遍啊，这些文字我觉得都相当的优美，每一次看到这个翻译啊，我真的就是为这个我们的鸠摩罗什啊，这个觉得他真的是很棒，一个外国人啊，这个西竹来的僧人能够做翻译出这样子的一个中国文字啊，太厉害了，真的要给他点赞。好，这个我们从这边开始啊，这个说，夫说法者，当如法说，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法无寿命，离生死故，法无有人，前后即断故，法常即然，灭诸相故，法离于相，无所缘故，法无名字，言语断故，法无有说，离觉观故，法无形象，如虚空故，法无细论，毕竟空故，法无我所，离我所故，法无分别，离诸事故，法无有彼， 无相待故，法不属因，不在缘故，法同法性，入诸法故，法随于如，无所随故，法住实际，诸边不动故，法无动摇，不依六尘故，法无去来，常不住故，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法离好丑，法无增损，法无生灭，法无所归，法过眼耳鼻舌身心，法无高下，法常住不动，法离一切观行。这一大段就是维摩诘为目犍连所解说的到底什么是法的真实性。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首先呢，他告诉你真实的这个，应该讲说这个法性啊，法的真实面啊，法的真实面相，这个实相当中根本没有众生啊，众生是虚妄的，众生怎么来的？众生啊，是当时啊，就是这个如来藏一开始一念不觉，起心动念，有了能所，就有了我和众生啊，没有我就没有众生啊，所以众生怎么来的？因为有我，有了自己的妄想，后来呢，越来越严重，就变成了分别，比分别再更严重，就变成了执着。也就是说，我啊，对着天这个一片，应该讲，对着这一片虚空，我对着它看，瞪着看，看久了之后，是不是开始眼睛啊出现那个幻影，前面来了一些飞蚊啊，或者一些这个很像毛的这些影子，那我看久了以后呢，我再对着那个很像毛的这个影子啊继续对着它看，再继续看下去，那个毛的很像毛的影子啊最后就变成毛了，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一步从真如啊，真如其妄念出现了二元之后呢，二元呢、啊、其实只是很像毛的影子，之后呢，那个毛的影子啊，因为你在里面一直打转啊，这个我们现在不讲太多的详情，这个也是要以后学楞严经再说，你在里面一直打转，一直瞪着他看，那个似毛的影子终于有一天就变成毛了，哇，你看到他说哇，这个就是一个真的毛，谁敢跟我说它不是毛呢？那么你就开始分别说，哎，这边有短的毛，这边有粗的，长的毛，这边有细的毛，这边有粗的毛，你就开始起分别了。之后呢，你就说，哎，我就要这一根，没有这根我活不了，我就要做任何事情，我就要把这根毛拿到手。哎，这个是羊毛，好的羊毛我要拿回家，那个是狗毛，我不喜欢，这个叫执着。所以一开始的起心动念，有了我，有了我就有众生啊，有了能就有了所，从二元开始，这宇宙人生就这么慢慢慢慢被滚出来了。所以他告诉你，在法的真实性、在法性里面，在法的真实相、法的真实面目里面，根本没有众生，因为法性离开了众生的垢，那个垢是什么？污染啊，就是众生的虚妄分别执着，在法里面没有众生，也没有我，因为法的真实性啊，我们所讲的这个如来藏啊，这个空性，它是远离了我，或者是众生的这个垢啊、垢病啊、这个污染啊、这个烦恼、这个分别执着。哦，你看，而且啊，它是远离生死的，生死也是我们万法由心造所造出来的，生死六道轮回也是虚妄的，因为没有生死，根本就没有时间啊，时间啊是一个虚妄相，时间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虚妄相，没有时间，所以没有这边，没有寿命，没有生死，没有时间，没有寿命，而且法没有人啊，这个人啊， 我们在讲《金刚经》的时候有讲过，这个人其实在像玄奘的翻译，他就把它翻成普特伽罗，这个梵文直接翻过来叫普特伽拉。普特伽拉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生了死，死了生，生了死，死了生，在里面投胎轮转的一个精神主体。佛陀说，连这个轮转的精神主体也是虚妄的。你看看，所以维摩诘居士说，法的真实性里面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也没有寿命。这不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吗？这是法的真实性啊，这些根本都不存在啊。空间是虚妄的，时间也是虚妄的，我、人、众生、寿者相，真正的根源是什么？就是这个我。我人众生寿者相，就是二元下面的一个产物啊。二元下面的产物，其实二元来自于哪里？就是来自于我。如果没有我，就没有我对面的这一切。所以你看看维摩诘居士一开始就是告诉你，根本就没有我人众生寿者。这我人众生寿者不就代表了宇宙人生的一切吗？他告诉你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虚妄的，时间空间全部都是虚妄的，都是二元下面的一个产物。法常即然，灭诸相故。而真正的我们所讲的万法的真相，这个法性啊，是即然的，它是脱离，它其实是没有所谓的各种的相貌。我们所讲的这所有的色相其实是虚妄的。法常即然，法性其实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我们讲佛性法性其实就是如来藏。而如来藏会随各种不同的因缘显各种不同的样子。再讲一次哦，虚妄显相。所谓虚妄显像，就是你在 VR， 你站在 VR 里面，你觉得你看到的所有一切的景象是这么的真实，这只是一个感受，其实你没有看到。同样的，这所有一切的外境，这所有一切的色法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你有这个业力，你有这个因缘，你感觉它好像存在，这就是我们讲的受，你感觉它存在，事实上它没有存在。真正的法性是即然的， 是这个没有，不会随因缘而变动的。法离于相、啊、这个相是什么？是凡夫，凡夫心啊，分别，对于万象的分别、啊、外面这个色相的分别，对于凡夫所讲的。真正的法性，真正的空性是离开这些分别相的，因为真正的空性啊，它不会去攀缘，无所缘啊，就是它不会去攀缘，所缘呢，就是你去攀缘这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真正的空性是不会去攀缘的。法也没有名字啊，名字、语言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啊、哦，你看人类的思想语言、文字，完全就是在一个二元之中。你看看所有的名词，你看形容词一定是成对的嘛，动词也是成对的、啊、是不是？你如果不会定在那里，你就不会有一个动字，是不是？形容词也是啊，如果没有高就不会有矮啊，所有形容词也是相对的。那名词也一样啊，如果我说哎，指的这个东西叫做手机，如果没有手机以外的东西，你就不会指它说它是手机。你指的这张钞票说它是真钞，你为什么说它是真钞？因为外面有假钞。如果没有假钞，你不会指的它说它是真钞。这个就是人类的名字、语言、思维的方式，它告诉你真正的空性，法的真实面是超越语言文字。没有办法去用人类的思考去思维，或者用人类的文字语言去形容、啊、所以无所说是离觉观故。这个觉观、啊 并不是我们说大乘的这个修行很厉害啊，大觉了啊，起内观，哎，不是这个意思。这边的觉观啊，是指凡夫的分别心。觉跟观啊，我们的分别啊，就是说我们的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认知啊、我们的观察，比较粗的叫做觉，比较细的呢叫做观啊、嗯。所以你要学会，你要读会佛经啊，你的这个中文底子还不能太差。觉观在这里指的是凡夫的分别，粗的叫觉，细的叫观。法无形象，如虚空故啊、哦，这个法性。这个法的真实面根本就没有形象，没有形象的、啊、它像虚空一般，其实事实上虚空也是法的这个如来藏所显现出来的，千万不要以为虚空就是如来藏哦。佛陀只是在这里用虚空来形容啊，说哎，没有色相像虚空一样的广大，但事实上虚空啊绝对不是我们所讲如来藏那真空，还是中间是有差距的，这边只是用来形容哦，法也没有细论啊，哦，细论啊，每次看到细论这个字，如果佛经读多了，就知道细论啊，就是在讲二元，任何二元的世界就是细论，细论就好像是在演戏，是假的，是小朋友在玩家家酒，不是真实的。所以凡夫啊，我们讲俗谛，就是这个相用这边啊，其实就是细论啊、哦，那个。真正的这个空性啊，这个绝对不是细论哦。法没有我所，我是什么？我是能吗？所呢，就是因能，有能有所，我就是能，所呢就是外境或者是众生。没有我，没有众生，没有能，没有所，没有任何相对啊、哦。然后啊，离我所啊，真正的这个空性是离开了我。以及应该是说离开了能，离开了所、哦、法没有分别哦，什么东西在做分别？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识，还记不记得学心经的时候六识，你的眼睛会先去攀缘外面的色相，对不对？你的眼睛是你的根，然后呢你去看外面的色，外面的是境，然后啊你去之后你又要去对它做一些分别，这个东西是事，所以他告诉你，真正的空性是远离分别的，远离这些事的，叫做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识。法无有比，这个比是什么？这个比是对比，其实就是二元、二边见对比，是没有任何对比的，是没有相待的。这个相待就是我们讲的高低。哦、然后呢好坏美丑等等，他就告诉你真正的空性啊超越这些，只要你还在二元里面，你就没有证得实相，就是细论。法不属因，也不在缘故，为什么呢？什么叫做，其实他真正这句话要讲的就是说法呀，真正的法性，法的真实面，其实不是跟因缘无关啊。因是什么？这个又是要考你的中文啊。这个因啊是主因，缘呢是助缘，因缘有差哦。我们中国人啊很喜欢把两个字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加强的这个语气啊，这个中文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存跟在，存在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哦。存啊，这个下面是一个子，里面是个子，子啊是时间的概念。在呢，下面是一个土，是空间的概念，这个存在、哦、这个它是一个加强语气。那么像因缘也是一个加强语气，因是什么？清因，就是最主要的那个原因。缘呢是助缘，好比说啊，我种了一个树，我把种子埋在土里面，种子埋在土里面，如果我不浇水，它会不会 长出来？空气，没有空气跟养分，它能长出来吗？不行。但是如果没有种子，你浇再多的水，再好的肥料，它也长不出来。所以这个种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这种子是主因，而这个水啊、空气啊、养分呢，就是它的助缘。所以他现在告诉你，哎呀，真正的法性啊，真正的这个实相啊，法的真实性是超越，根本不是因缘啊。 因缘所生法呀，是细论，是在因缘所生法是佛陀为了先把我们从真实相里面，就是说执着于这万法是真实的这个状态里面先拉出来，先讲无常，先讲缘起性空，先讲因缘，那慢慢慢慢再一步步讲到空性，最后讲万法无生。所以他告诉你，真正的法性不属因缘，是万法无生的，是空性、哦、法同法性入诸法故，这个万法呀，其实它的真实面向就是它的法性，而它的法性是什么？就是空性啊，入诸法，也就是说法同法性，色同于空，空也同于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二，性相一如啊，是一不是二，一就是真实的，二呢就虚妄了，所以二元虚妄，一如呢真实。我告诉你，法呀，色法，或者说你所看到的这些你以为存在这些法，其实它根本就是它的法性，所以万法它就是如来藏啊、哦、这个地方啊比较深啊，这一句如果你有前面的这个心经金刚经做一些基础啊，应该能够掌握，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万法一如，就是在这讲这边。如果不行的话，你就至少理解啊，你所看到的这个色相只是外面的一个显象，但是你更加的要去理解它，它的法性它是当体即空，那这样子也可以。法随于如，无所随故，随于如，这个如字啊，就是你就讲应该其实这个如字就是不动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原来的真如啊，如来藏不动的意思。我们真正的法性啊是常寂的，不动的，它不会随着外境啊不停的变动，那个法性是空寂的，不动的啊，不会随着不同的因缘在那里变动。相用会变动，相用是虚妄的啊，但不停的在变动啊，这一辈子我投胎变成了我上辈子说不定是个小狗，那下辈子不知道又变什么了，我的这个相跟用是不停的在变动的。今天的我，哎，我好像比较多是在讲经说法，那个前十年的我可能还在上班赚钱，那后十年的我也不知道在干嘛，所以我长的样子可能过十年我变成老婆婆了、right? 所以我的样子我的功能现在 versus 以前还有以后都不一样的，但是我的法性呢，我的佛性呢是不会变动的、哦、所以法随如，无所随故。法住实际呢，这个实际啊就是最原始的样子，就是在讲我们的真如，就是在讲法性哦。其实法是常住在法性当中，诸边不动，就是各边啊，你看一看诸边，反正超过一就是二，就三或就是多，这个就是二元哦，空有两边或者怎么样，这个善恶两边，它不会随着这些动的，它根本没有动过，这些东西是虚妄显象，法也不会动摇。为什么不会动摇呢？因为它不会攀缘，它不会去攀六，这个它不会去攀着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好的音乐来我也听啊，那不好的音乐来我照听啊，它就是一个音乐。这个啊，如果你上过开心禅，练过对境修行的话，你会比较明白什么样的声音在我旁边，它就是一个声音，我有觉知，我非常清楚，它可能是一个喇叭声，它可能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交响乐，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声音，在一个播放的声音，我的心不会随着这声音的不同而起不同的，这个我的心不会起伏，这个就叫觉知，这个叫禅定。所以你看真正的法性它不会动摇，你在觉知之中你是不会动摇的，不会随着外境发生了不同的情况而你的心有所这个动摇，这个就是真正的实相。法无去来，常不住故，没有去也没有来，我们说是不是如来，如来如是什么？不动啊，真实的不动啊，就是你讲的你的法性啊。而这个来呢，来就是来去之相，但是真正我们讲的这个如来藏是尽虚空变法界， 而这个来或者去的这个样貌啊，也是如来藏虚妄显现的。所以从头到尾，它就是如来藏，四面八方它就是如来藏，哪有什么来或所谓的去？所以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这是后面才会学到的，来无来相，去无去相，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个就是如来。所以当你的心如如不动，而来无来相，去无去相，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的时候，你就证实相了。你就是在那如来藏如如不如如这怎么讲？如来藏当中啊，这随缘变现啊，就是这样子的境界。好、哦，这个是要到《金刚经》比较后面才会讲。所以诸边不动啊、哦，所以这个无有动摇不成。I'm sorry， 在这边法无去来常不住故。什么叫做常不住？这个住啊，就是说你会安住在某一个点上面，哦，你就是住在这个点上面，但是它不会住在某一个点上面，从来这个来啊去啊，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所以根本没有一个处所，来无来相，去无去相，它没有一个处所，所以它不住啊、哦，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啊、哦，这个都是这个地方啊，我们讲的这个是无相门啊，这个地方比较深啊，今天呢我们就先不说了啊，这个叫做三解脱门啊，应该说无相啊，空无相无住三解脱门，或许以后找个时间呢、啊，我们再可以稍微讲一下，但今天我们先把这一段法义讲完啊，先不讲三无相门了，那么咱们对不起三解脱门，再来法离好丑，没有增减。没有生灭，没有所归啊，好丑，就是我们所讲的，凡夫最喜欢分别的就是好跟坏。他告诉你，在法性当中没有好坏，也没有增减，也没有生灭，这是什么啊？心经里面所讲的，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看看凡夫的概念是不是就这三个，有或没有，是不是就是生灭？然后呢，有了之后呢，诶，它是好还是不好？垢净。再来呢，那你有没有更多？是多还是少？好的话，那要更多；不好的话，要更少。增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我们所讲的佛性，是我们所讲的真如，是我们所讲的法性。这个地方啊，所以你如果这个经啊，我们平常以前功夫这个学的经够多，那你这个看《维摩诘经》，你就会比较过瘾啊。因为环环相，这个怎么讲啊？每一个啊，其实都能够这个 cross reference。但是如果以前没有学过这些经啊，你就会比较吃力，但是呢，还是可以听得懂啊。所以法无所归，这个归就是归处，就是。如果它有一个真实的处所，它是真实的存在，它必须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处所。你要能够找得到它到底归在何方啊？它的处所在哪里啊？因为万法不是实有，法性没有形象，所以它没有所归。哦，法呀，这个过是什么？是超越的意思。法是超越眼耳鼻舌身心，就是我们讲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讲的法性如来藏早都超越了六根六尘六识，我们讲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法也没有高下，高下是凡夫概念里面所有的、哦、法是常住不动，法离一切观性，离一切凡夫的分别，这个是维摩诘居士所告诉目犍连的。目犍连是小乘人，对于万法无生，对于法性，对于空性，对于法的真实面，他的理解不够，所以他跟外面的这些白衣居士在讲法的时候，他讲的是小乘法，他自己对于万法无生都不是掌握的非常好，对于二元自己没有破，所以他所讲的法是从这个目犍连自己的想法所讲的法，其实是小乘的法，所以维摩诘居士跟他讲说，哎，你这样讲法啊，不如法呀。所以说，喂，大目连，法相如是，岂可说乎？ 夫说法者，无说无事，其听法者无闻无德。譬如幻事为幻人说法，当见事意而为说法。所以他跟穆建连说，你看看法的真实面目，就是当体即空啊，就是空性啊，就是万法无生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哪有什么法可以说？他说法相如是，是这个样子，岂可说乎？所以佛曰不可说啊。到后来啊，那个维摩诘经是后来越来越精彩。后来两个在这个维摩诘啊，跟文殊菩萨两个真的是在这个，也不能说斗法，他们两个在过招啊。到最后两个人要无语的，因为这个佛法已经超越语言文字了，不可说啊。所以如果硬要说法的话，他说你这个说法者啊，说法的人，你心里要知道，其实无法可说的。而听法的人呢，你也要心里明白，没有法可听，这叫三轮体空啊。记不记得我们说，菩萨度众生，没有一个能度的菩萨，也没有一个所度的众生。佛度菩萨这件事情，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哦，这个是在梦中大行佛事，你度了众生啊，你说法给众生听啊，你要当没有度众生，你要当没有说法。哦，无可度的菩萨，无能度的众生，也没有度化这件事情。同样的，你在说法，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维摩诘居士告诉穆建连，穆建连到这个地方还没有领悟到这个三轮体空啊，因为空性不是在空性啊，这个真空小乘人的功夫是不到位的，所以对这个地方的觉受是不够的，所以维摩诘居士才说你这样说法是不如法。他说你要好像要一个幻视，幻视是什么？就是魔术师。魔术师是不是忽然哎可以变出一个人来？那个其实那个人不是真实存在，就让旁边人哎觉得怎么出现了一个人，这个是幻术。印度啊，或我们那个中国古时候不都有很多幻师幻术啊，就弄了一些人其实不是真的在，可旁边人都以为哎怎么出现了一个人。他说啊，你就要用这样子的心情去为人说法。你好像啊，前面的所有的听众其实都是幻人，而你自己呢，你是这个幻视听法的人呐、啊，根本都是虚妄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在讲法呢。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要有这样的觉受，你才能够去为人讲大乘法门。那为这个穆建连讲的是小乘法门，不如法啊、哦。你还要知道，当了众生根有利钝。善于知见无所挂碍，以大悲心赞于大乘，念报佛恩，不断三宝，然后说法。哦，说法同时，你还要了解众生的根性啊。哦，这些居士们，他有可能是大乘根性的人啊。那你在这儿跟人家讲小乘法，那当然是不如法呀。哦，你要有大悲心，一定要有慈悲的心。哦、慈悲喜舍，这个悲心很重要啊。然后呢，你要能够真的是能够去赞叹大乘法门，你要能够赞叹大乘法门。那这个时候，而且你要能够不断三宝啊，你要能够思，你要真的时时刻刻能够怀念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哦，就这边讲的恩德或者是教诲，你要能够把佛法僧。三宝常住于心，要这样子的一个你要能做到这样子的 qualification， 你才能够有资格为人说法，为人说大乘法。维摩诘说是法时，八百居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穆建连就说啊，维摩诘居士讲法给我听，那我原来在讲给这个那些居士们啊。那不是有一群居士们在听穆建连讲法吗？他说那一群居士啊，还有我啊，我们都在听维摩诘居士讲法。结果那一群居士听完维摩诘讲完之后，所有人都发了菩提心，所有人都发心要修大乘，最后要成佛。他说我无此辩，是故不任一笔问机。他说我实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耐哦。我真的没有这个能耐，没有这个辩才，能够代替大家 代替佛陀去跟维摩诘居士这个探病，因为我就跟他基本上不在一个档次上面啊，没有办法对话，所以我不能去。好，今天我们就讲完这个，复习了禅修禅定，那么讲了第二个故事啊，讲这个穆建莲。穆建莲这个故事啊，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说穆建莲是小乘，讲法不如法。为什么？因为对法呀，对于真正的法性，对于法的真实面没有足够的掌握。法的真实面是什么？其实就是万法皆空啊，就是万法，怎么讲啊，万法无生啊，当体即空啊，哦，这个就是真实的法性。哦，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三轮体空。我们在讲法的时候，自己啊要有觉知啊，这个说法的人、听法的众生以及讲法这件事情，都只是因缘显象、虚妄显象。你感受它有在发生，事实上它没有发生。这个啊，就是我们这一个故事里面比较重要的几个 points 啊。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呢，就讲这个要开始讲大迦叶啊，跟这个须菩提两个，我们应该都要讲，因为他们这两个人很有趣啊。去托钵这两个人很有名，一个人呢是专门到穷人家去要饭，另外一个人是专门到有钱人家去要饭啊。两个呢也是碰到维摩诘居士啊，这个有被指导了一番啊。那么我们下堂课再开始讲，接下去讲，有没有问题？好，大概应该没问题。那么那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回向好吗？那个回向文拿出来，我们双手合十，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成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谢谢大家，晚安，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见，拜拜。 谢谢老师，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